处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。 日复一日的牵挂， 是我。你告诉我，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？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， 年复一年的感动。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。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， 只能说再见。 小说联播， 小说联播。 长安容不下肉身，一城放不下灵魂。熙熙攘攘的春光里，我们将在何处终老？哪里有现实的牢笼，哪里就有怒放的生命。兜兜转转的人生，正是我们从物质丰富走向精神自由的旅程。请收听长篇小说《春困》，作者张五毛，演播白刚。 童心回答王后生的时候，声音舒缓，表情平静，像是和闺蜜相约去逛街一样。但童心显然知道，这是一次男人和女人之间的约会。童心在答应王后生的同时，已经想好了如何避开人们的目光。童心确实需要出去走走，需要去大自然中寻找一点慰藉。一潭死水的生活让童心感到厌倦。上次和赵腾飞深谈之后，童心就知道他们的婚姻已经成了一只丑陋的垃圾桶，再也装不进任何有价值的东西，那里面的味道已经凝固了。童心感到疲倦，无法抑制的疲倦。他们都曾试图做一些改变，比如出去旅行一趟，一家三口去新开的西餐厅吃一顿丰盛的西餐，或者去电影院看场电影。但这些提议都很难付诸实施，要么是某个人没有假期，要么是一个简单的选择分歧让另一个人兴趣全无。总之，他们已经很难再在一起做一些积极的事情了。这是一个静谧的秋日午后，天高云淡，溪流潺潺，河滩上布满了紫花地丁，一片片，一团团，紫的宁静，紫的温婉。距离城市这么近的地方，就有这么一处世外桃源，